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林俊杰的 X 上周第44名，本周上升15位。林俊杰希望这首歌曲唤起大家对于生活的斗志，如果生活真的是场战役，那么与敌手交战决胜关键，千万记得态度决定一切。 感觉不是嗅觉，还有味觉，有触觉听觉到体味，都是误会，偶尔约会却没有感觉，就远觉从不妥协，万万另类就为爱流泪，假脚鞋走遍世界，什么是品味， 姐林俊杰 X， 姐姐林俊杰，上周第44名的歌曲，本周晋升到第29位，继续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金志文、唐维维、陈楚生还有吉克隽逸难得的合作，这首《巴黎假期》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歌，歌词呢表达了从17岁到30岁。

稍后贤子转发此声明。同样在维权的还有张靓颖。近日有网友以张靓颖的名义收歌，打着帮张靓颖收歌的名义去要求词曲作者卖断歌曲版权给他。对此，张靓颖在昨天通过微博辟谣并打假，称不会要求任何第三方帮我签署版权协议。这个微博曝光后，网友纷纷围观并支持张靓颖维权。再来关注，近日101组合中的孟美岐、吴宣仪、张子宁身体状况得不到照顾，表示将退出组合火箭少女101。昨天下午，腾讯就女团火箭少女101中三人的解约事件再次发布了致合作伙伴的声明函。声明中称坚决不接受三名成员的退团行为，并称拥有三人的独家经济权。再来看外国歌手，美国说唱歌手50分日前透露，他与恩师艾米纳姆有一些新的灵感，两人有望在不久之后合作录制新作品。而在此之前，50分就曾和师父艾米纳姆多次有过合作。据了解，两人截至目前合作的最后一首作品还是2012年的 My Life， 当时客串加入的音乐人还有魔力红乐队的主唱亚当莱文。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通惠河北路出城方向二环匝道桥上的施工结束，后车拥堵正在恢复当中。东五环小交亭桥到白家楼桥、平房桥到环铁桥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我是腾斌，你是谁？欢迎你继续在我们的官微来 say hello 刷存在，更欢迎你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我先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大冰箱当中。好了，先进入到第二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夏季有的时候车在太阳底下一晒，车厢内的最高温度居然可以达到60度，那该怎么办呢？人进到里面不能要被人变成烤肉啊，怎么办呢？加了几个小窍门哈，可以让车内迅速降温。首先呢，上车呢就打开空调的外循环，打开空调的这个外循环哈，靠谱指数2颗星。往往暴晒之后，车内温度啊大于车外，因此上车呢先不要开这个凉风 AC 哈，要打开外循环，先把外部凉爽的空气换进来也是一个办法，还省油哈。虽然呢，这个还要做好蒸5到10分钟的桑拿准备，但至少呢可以节能减排呀。第二呢，就是专用的降温剂，靠谱指数3颗星。比起那些物理方法，老老实实的买一瓶车内专用降温剂显得比什么都靠谱哈。这种降温剂的成分主要是干冰，就是平时呢买生鲜的时候用的那个，就是干冰，无毒无害哈，降温效果那是杠杠的，价格也不贵，也就是10几块钱就能买这么两瓶哈，用一夏天足够了。唯一纠结的是压缩瓶是不是放在这个暴晒之下高温的车内，这散热剂不会每一次上车都揣兜里吧？跟里暴晒它也没那么凉了呀。你想办法吧，把它揣兜里拿走也行。总之呢，目前还没有一种办法能够十全十美的解决夏日车内高温的问题。最完美的解决方案呢，就是不差钱的你去买一辆有提前开启车内空调的高端车，每次上车之前呢提前打开这个遥控，先把弄凉快自己再进去。还有就是刚刚我讲的这些2颗星、3颗星的方法，你也可以尝试一下。好了，赶快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到第21位的歌曲，听听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 第25名 ，Old City Carrier Gypsy Good Time。 第24名， 黄子韬还来得及。 第23名， 五月天倔强。 第22名， 阿林 J Shin， 你点的歌救了我。 第21名 ，TFBOYS 我们的时光。 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现在的时光。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欢乐的大合唱哈，来自猫头鹰之城和 Kelly Jepsen 的这首 Good Time。 瑶瑶妈妈说这首歌好听，我有同感。二群当中的丽娜赶快把这首歌曲就在群里分享了哈，就喜欢你们这些同志。对啊，好听的歌曲一定要在群里面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哈，就喜欢你们爱音乐的这些人儿们。好了，继续发声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的预感果然没有错，其实你根本没有爱过，一次的你都是假象，原来如此肮脏，最喜欢与你的一切我不会生气。曾经的信任呢，只是疑问，根本都不知我走进了自己的陷阱，算我傻，劫后知后觉，

将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地唱着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 五月天的倔强，这首歌曲当中就是追求梦想的味道啊。阿信呢，在大学本身读的是室内设计系，没有选择玩音乐，也没有钱去买乐器，于是他就做了很多的这种工作，比如说设计师的助理，还搅过水泥，还做过台球馆的宣传海报设计，常常不小心就会把手弄得很脏，但他说越是这样努力，离心仪的乐器就越近，离心中的音乐梦想也越近了。所以歌词当中写到，手越脏眼神也是发光。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3位，五月天的倔强。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其实没见过很多同一首歌，片段的前奏瞬间接通你我，用声音来涂鸦， 客套太假，何必拘泥文化， 不习惯飞 是 Elaine 和 Jay Xiang， 就是街巷哈，带来你点的歌救了我。其实呢，在街巷发行首张个人同名专辑之后呢，爱才的师姐呢就主动向他要歌，通过公司呢约见他们两个人就见面了。哎，个性都很慢热，两个人初次见面你知道吗，状况挺尴尬的，被同事想说哎，整个两包干燥剂哈。是，不过呢，两个人碰撞在一起，只要唱起歌来，哇，瞬间就被点燃了，是不是？有没有？你点的歌救了我，上周第29名，本周晋升到第22位。好啦，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还能无所顾忌的让，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谎，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

瞬间陷入到欢乐的气氛当中，时下年轻人非常喜欢的派对音乐啊，来自荷兰的 DJ Sam Feld 带来这首 Been a While。 有一段时间，早在12岁的时候， Sam 就已经在家附近的生日派对上霸别了，年仅23岁就已经成为荷兰音乐圈当中最瞩目的一位 DJ 兼制作人了。知道荷兰的这个电音啊，包括他们的这个 DJ 的水准都是很高的。好了，欢迎回到汽车约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丁，你是谁？官微上你有没有来刷存在呢？没有的话呢，现在还可以啊，我们节目刚过半，还有一个小时。好了，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北京时间10:09:18，汽车音乐会，我是腾丁。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裘海正，爱你十分泪七分，听起来好惨哦。90年代裘海正迎来了他事业的高峰，曾在1992年为新白娘子传奇演唱过插曲纠缠，之后发行的专辑爱你十分泪七分也成为一时的经典之作，情感的表露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来听听看吧，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时间冲淡了缘分。

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像冰淇淋，夹进你手指就是夹心饼，一口口好过瘾啊！你说金刚轻轻的喊上音，吹起贝壳崩溃炸的冰淇淋，浪花是彩虹星星。天天花吹喇叭的口型，好像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说，你字字招手，低声私语说宝藏等你找寻，是否就接受邀请 Baby Baby放肆话题，最想哪里去，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想骚扰你和彩虹金刚大笑摇摇，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了两个弯弯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的小脚丫，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太阳每天都为晒盖被子，等地球睡着也依然准时，繁星睡前我灯泡开关键打开，我陪你陪你的旅行，可空手就一样为你，但现在就现在就现在还来上你跑来，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 听起来有一点硬朗，但是也不是童趣的歌，来自孙燕姿的《彩虹金刚》，这是一首实验性的 EP 大碟了。其中的同名歌曲呢，是一趟回归童真的音乐冒险之旅。孙燕姿希望将这首歌曲呢，送给所有的孩子们，还有童心未泯的大朋友们。听到很多小朋友戏耍的声音哈。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广告之后再回来。 The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Harry Ray Gibson， 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世安，我的新专辑《坏掉的我们》快要发行哦，现在先来听听我的第一波主打歌《坏掉的大人》。 卸下肩膀上沉重的重墙，时间的重量，一

这首迷幻的音乐呢，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女歌手 Kate 带来的这首 Fortify， 鼓励。虽然听起来是有点迷幻，但是这首歌曲绝对是要激发能量、正能量的一首作品。Kate Miller 呢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一位创作型歌手，她的音乐风格俏皮多变，造型呢也是非常艳丽百变的。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音乐呢，虽然没有俏皮，但是却多了一份成熟。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王菲的《棋子》。这首歌如果随便的给另外一个流行歌手去演唱，应当会反复的运用哭腔或者激动的声音来表现那种棋子被利用的痛苦吧。但是王菲呢，却用了干脆而冰冷的声音来诠释，反而达到更能表达棋子绝望的这种效果，也正是王菲的聪明之处了。好了，就来欣赏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王菲的《棋子》。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想逃离你布下的陷阱。